我的头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小红花，经理。 小，哎呀， 经理， 哎呀，是不是你想放个红五星在上面啊？ 是的。 哎，唐耳朵，你这头上这一堆树叶子是个军帽吗？ 啊，是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红五星，红五星，其实胡萝卜。啊， 胡萝卜不是红色的，胡萝卜是橙色。还要用牙啃一个红五星。 嘿，现在怎么样？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兔子妖怪。 站好了，不许闹。三二一，发射！ 唐耳朵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你知不知道？军队是保护人民的，不是伤害人民的。 你不是妖怪吗？ 怎么我是妖怪，没你是妖怪？ 大恐龙，看你往哪跑！ 每次过建军节，为什么我们家里都会这么的混乱呢？ 经理，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梁静琪，我来自爱歌的双语幼儿园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读了故事《音乐牛索菲亚》。故事里的索菲亚是一只热爱音乐的牛，因为太喜欢音乐了，她勇敢地离开了家，想去城里加入乐队。可是所有的乐队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她。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， 即使是自己特别热爱的事情，都会被人泼冷水，被人不认可。但出现这种情况时，我们还能坚持自己的梦想吗？快来听听音乐牛索菲亚的故事。最后他加入乐队了吗？也许你能从故事中找到自己的答案哦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的名字是若弗鲁瓦德·帕纳特，是由邵磊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音乐牛索菲亚》。索菲亚是一头牛，它长着棕色的身体，身上有白色的花。她住在乡下。索菲亚从生下来就很喜欢音乐，而且她很有音乐天赋，就是说只要是跟音乐有关的事情，索菲亚总是做得比别人要好。她喜欢弹琴唱歌，她经常在家里办小型的音乐会，邀请邻居朋友们一起来听她弹钢琴唱歌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有一天，索菲亚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，电视台要举办一场音乐比赛，邀请全国的乐队都来参加。哇，这真是太好了！索菲亚拿着报纸找到了朋友们，他对大家说：我也想去试试，说不定我也可以加入一支乐队呢。索菲亚的妈妈很担心。 哦，亲爱的，你要离开乡下到大城市里去吗？ 索菲亚的爸爸也叫了起来。 哦，亲爱的，难道你想离开我们吗？ 索菲亚的朋友们更伤心了。 啊，那你走了以后，我们听谁弹琴唱歌呢？ 是啊，我们晚上再也不能举办音乐会了吗？ 可是索菲亚的朋友老马乔治却站出来对大家说： 嘿，大家听我说，我们确实都有点担心，但我想索菲亚是对的，她应该去试一试，她喜欢音乐，而且她做得很好，我想她一定会成功的。 老马乔治的话让大家都觉得很对，于是大家都决定支持索菲亚去参加音乐比赛。索菲亚坐着火车离开乡下的那天，所有的亲人、朋友、邻居都到火车站去送她。 再见，索菲亚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 再见，索菲亚，我们会想你的，加油！ 就这样，索菲亚坐着火车离开了乡下，她终于来到了大城市。她提着皮箱走出火车站，哦，天哪，大城市里跟乡下一点儿也不一样，这儿到处都是宽宽的马路，好多的汽车，高高的楼房，所有人都匆匆忙忙，好像非常着急的样子。索菲亚买了一份报纸和一本城市的地图，她坐在咖啡馆里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认真地看报纸。 哦，瞧啊，好多乐队都需要人呢。这个，牙齿闪亮乐队。哦，他们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近。牙齿闪亮乐队，这个名字真有意思。好吧，我去试一试，说不定他们会希望我也参加呢。 于是索菲亚按照报纸上的地方找到了那个牙齿闪亮乐队。当当当，他敲了敲门， 一只狮子打开了大门。索菲亚吃了一惊， 他往屋里一看，有钢琴、小提琴、长笛、小号。 哦，这真的是个乐队。 不过再看看乐队里的人，狮子、豹子、老虎、狗熊，还有狼。 哦，天哪，他们都长着尖尖亮亮的牙齿，怪不得叫牙齿闪亮乐队。还有，这所有的动物都是吃肉的。 你们好。 狮子说， 哦，你是希望来加入乐队的吗？不过我们都是食肉动物，本来我们不想要食草动物，但是既然你来了，那么请进来吧。 不了不了不了，谢谢。我看来还是要好好看一下乐队的名字。再见。 索菲亚吓得转身就跑，跟这么多吃肉的动物在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。 我还是去下一个乐队看看吧。 下一个乐队的名字叫做爱好音乐的食草类动物，也就是说乐队里的动物都是吃草的。索菲亚是一头牛，牛也是吃草的。 我也是食草动物，所以我应该到这个乐队去试试。 索菲亚找到了食草动物乐队，她按了门铃， 叮咚， 一只犀牛打开了门。索菲亚一看，房间里有钢琴、大提琴、小提琴，有很多人正在演奏乐器。 不过房间里的动物们都长得好大呀，河马、大象、犀牛。你们好，我的名字叫索菲亚。 开门的犀牛说， 亲爱的，你是想加入我们的乐队吗？不过不好意思，你太瘦了，你的个头太小了，你不太适合我们。 说完，犀牛关上了门。索菲亚很生气。 哦，我不知道我长得太瘦和音乐有什么关系，哼。 接下来，索菲亚又找到了反刍类动物皇家管弦乐队。啊，反刍类动物，也就是把草吃进肚子里，还会再从肚子里吐出来重新嚼一嚼的动物。嘿嘿，虽然听着有点恶心，可是牛就是这样的。不光有牛，还有长颈鹿。而且这个反刍类皇家管弦乐队的动物全都是长颈鹿。当他们打开门看到索菲亚的时候，他们对索菲亚说， 哦，亲爱的，你希望加入我们的乐队吗？可是不好意思，你的身高不够，你太矮了，瞧这儿全都是长颈鹿。 索菲亚真不明白， 身高和音乐有什么关系？我长得矮就不能演奏音乐吗？哦，这真是太不像话了。 接下来，索菲亚又在报纸上看到了长角动物音乐俱乐部。这下索菲亚高兴起来了。 我的头上也有角，我应该去这里试一试。 是啊，索菲亚是一头牛，她的头上有两只弯弯的小牛角。索菲亚高兴地来到了长角动物音乐俱乐部。他们就连门上也有几只圆圆的角呢。 当当当， 门打开了， 开门的是一只驯鹿，它头顶上长着两个比盘子还要大的大角。 亲爱的，你希望参加我们的乐队是吗？不过真是不好意思，你的脚太小了，而且太普通了，我们这儿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脚了。 索菲亚往屋子里一看，弹钢琴的是梅花鹿，他的脚又大又弯，有好多的叉。吹圆号的是一只大角山羊，他的脚可真够大的。还有啊，一只大角羚羊和一只长着长长角的大水牛正在那儿聊天呢。他们的脚都很大，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。索菲亚知道他们不会要自己的，可索菲亚还是生气地说： 我不知道音乐和脚有什么关系，这真是太奇怪了。 索菲亚找了好多的音乐俱乐部，可是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不愿意要索菲亚。最后，索菲亚终于找到了一个牛科动物乐队。索菲亚心想： 他们是牛，我也是牛，他们一定会要我的，我应该到这里去试一试。 可是，当他打开门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乐队里所有的牛都是黑色和白色的。那些牛对索菲亚说： 对不起，我们不要棕色的牛。 索菲亚生气地说： 我不知道颜色和音乐有什么关系。 接下来，索菲亚又找到了一只牛组成的乐队，而且他们都是棕色和白色的牛，跟索菲亚完全一样。可是当索菲亚打开乐队的大门，却发现那些棕色的牛都穿着非常非常漂亮的衣服。他们对索菲亚说： 亲爱的索菲亚，虽然你也是棕色的牛，可是你的衣服不够漂亮，所以我们不能让你加入。 天哪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乐队都不要索菲亚呢？索菲亚简直被气疯了。他拿起报纸，看到上面写着疯牛乐队，于是索菲亚马上站起来去找他们。 我想这正好，我现在被气疯了，我可以参加疯牛乐队。 但是当索菲亚打开门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些疯牛乐队的成员们根本就不是在演奏音乐，他们用锯子锯开小提琴，在钢琴上跳舞，然后用长号吹泡泡。 不，我想我走错地方了，我想加入一支乐队，而不是用乐器乱七八糟的玩游戏，还是算了吧。 唉，索菲亚难过极了，所有的乐队都不适合她。 看来我只能回家了，我不能组成乐队，也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。 索菲亚回到了火车站，她又坐在了咖啡店里。这一次，她很伤心，很难过。她用两只手托着下巴，眼睛看着前面的路。这时候，送咖啡的服务生狗先生走过来，对索菲亚说： 亲爱的女士，您还好吗？我看您好像很不高兴。 是的，我一点也不高兴。 索菲亚把她来到城市里想加入乐队参加比赛的事情，和她遇到各种乐队都不肯要她的事情告诉了服务员狗先生。狗先生听到之后对索菲亚说， 哦，亲爱的牛女士，我一点也不吃惊，这些乐队糟透了，他们不懂音乐，我也是个音乐家，我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，他们嫌我的毛不够长也不够短，耳朵耷拉着不够漂亮，他们觉得我鼻子太长了，个子不够高，而且他们觉得我不够有钱，可是我喜欢音乐。 索菲亚听到狗先生的话，他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他高兴地拉住了狗先生的手。 哦，我们都喜欢音乐，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组建一支乐队呢？我们只要那些真正喜欢音乐的动物，我们两个先来加入吧。我来介绍一下自己，我叫索菲亚。 狗先生一听也很高兴。 哦，太好了，索菲亚，我的名字叫做道格拉斯。 就这样，道格拉斯和索菲亚组成了一支真正喜欢音乐的乐队。他们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，广告上写着，索菲亚和道格拉斯寻找最棒的音乐家，什么样的动物都可以参加，只要你真的喜欢音乐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好多好多喜欢音乐的动物都来参加了。最后，有四位非常棒的音乐家加入了他们的乐队。一只很瘦的大象拉中提琴，一只很胖的熊太太拉小提琴，一只少了一条腿的斑马吹号，还有一只特别善良的狼敲鼓，再加上索菲亚和道格拉斯。他们组成了一支新的乐队，叫做音乐之友。当然，后面的故事我不说你也能猜出来了。他们参加了音乐比赛，而且得了第一名。啊，你看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，不管你长得是什么样子，高还是矮，胖还是瘦，喜欢音乐才是最重要的。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北京市21-12幼儿园嘉明园的刘舒阳小朋友要来教我们唱一首儿歌《小毛驴》。 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，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正得意，我一不小心哗啦啦啦啦啦摔了一身泥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小毛驴，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，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正得意，一不小心哗啦啦啦啦，我摔了一身泥。我有一只小毛驴，